澳洲维多利亚州单日新增3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是超过一个星期以来最少。首府墨尔本新一轮的抗疫封锁措施有效期延长到下星期四。澳洲总理莫里森宣布，受封锁措施影响的民众每星期最多可以获得500澳元的补助，折合大约3000蚊港元。莫里森话：呢一笔嘅款项将会发放俾17岁以上无法在家工作、流动资产少过10,000澳元嘅人士。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宣布，今年底之前，希望所有希望接种新冠疫苗嘅国民将会可以接种获当地药监部门批准采用嘅疫苗。又话到目前为止，政府已经向各州份分发共1亿剂的疫苗。圣保罗州政府就说，州内所有18岁以上的成年人将会在今年10月31号之前完成接种疫苗程序，提早2个月达标。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者以上。此外，预料位于华中的一道低压槽会在明日靠近华南沿岸地区。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彩云集结在高雄之西南偏南大约59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以向吕宋海峡和台湾南部一带。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听日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日间骤雨减少，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随后2-3日骤雨再度增多。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66点，跌331点，总成交金额138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84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61点，跌9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15.5，跌13蚊；美团307.4，跌4.4；小米集团30蚊，升7毫；阿里巴巴210.8，跌3.6；盈富基金29.2，跌3.2；友邦保险97.5，跌1.6；中国平安82.25，跌1.15；建设银行6.19，跌1.3；港交所475.8，跌8.6；吉利汽车20.95，跌4.5。外汇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8，英镑11.004，瑞士法郎8.62，澳元系6，加元6.432，新西兰元5.602，欧元9.458。每百日元对港元7.06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395。日经平均指数报29,058点，升111点。港金现价报17,53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市买入1,893.92美元，卖出1,894.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咁啊，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咧，近沙田港铁站较早前嘅意外仲系处理紧，而家车龙排到近御龙山。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近沙田港铁站有意外，龙尾喺御龙山。另外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咧，近屯门乡事会路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龙尾去到近三圣。咁亦都影响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咧，而家车龙排到近龙日村。咁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门乡事会路有意外，龙尾喺三圣。而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车龙排到龙日村。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柳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因为车多，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是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 路面方面，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交通比较挤塞，现在车龙排到公主道天桥近创之中学。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一段的车龙就排到窝打老道桥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空中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较早前近沙田港铁站的意外事故啱啱清场，但是车龙有大消散，现在龙尾都去到近御龙山。其他的路面情况，在新界 西沙路近泥涌段较早前因为曾经有意外，现在去沙田方向是比较车多，车龙排到近大洞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青山公路沙涌去屯门，锦田公路高步油站去锦田，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最后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7:04，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早上嘅5:39。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反复，但系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同生活。我哋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系其中一个最有效嘅方法。令生活可以快啲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先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经常听到呼吁市民去接种疫苗，其实接种疫苗有乜嘢帮助呢？ 帮助就大啦。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传播率。若果全家人都接种咗疫苗，一家人就可以得到保护。除此之外，疫苗会刺激免疫细胞产生抗体，对抗病毒入侵。咁就算感染病毒，严重情况亦会减少。仲有啊，若果有足够嘅市民接种，就可以产生群体免疫，令疫症喺社区爆发嘅机会大大减低，保障我哋嘅医疗系统。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香港电台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Pop Thirty 得奖名单， 全年最佳销量英文专辑 Chromatica Lady Gaga， 全年最佳销量日文专辑 Chocolate Cosmos 玉置浩二。 全年最佳销量韩文专辑 One Billion Views EXO SC。 最佳销量原声专辑 Mulan 花木兰电影原声大碟。 详情请登入 rthk.hk。 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RTHK International Popo， 明年再见。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似乎呢一个纯英文版咧更加咧啱听啊！呢、这个礼拜新打上 Hong Kong Top 10，占第九位 ，Aga City Pop。嘅日子咧，佢会出版一张英文嘅大碟啊！本周咧新登场，占第九位，江海嘉 Aga City Pop 英文版。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月三号星期四嘅骚动音乐 ，Yo， 阿成你好啊 ，Hi， 哇，容光焕发喎、啊、你， 我哋时间无多、啊，原来 系啊， 听下听下啲新闻啊，听下啲 trailer 啊， 系 咁啊打三， 所以啊，即刻嗱嗱声入正题啦， 乜嘢啊？ 今日讲呢个 topic， 嗰日新闻都有播啊，讲下之前早几日嗰单嘢啦， 早几日啊，大家 系 如果有听节目啊， 系。 都 feel 到怪怪地啊！ 系啊，星期二嗰日啊，啲红雨啊、黄雨嗰啲，大家知咩事啦、 啊？黄雨、红雨啊，真系 系啦。到今日先讲翻你嗰个婚礼嘅后记啊！ 系啊，系啊， 咁 啊 大家各大报章都见到少少嘅内容啦。 又唔好话各大 都有嘅、 啊，少少啦，少少。 所以今日都问翻，喂，婚礼后有冇啲即系当日嘅嘢系可以都 share 下咧？即系呢度话晒都唔会讲好耐啦，讲一日独家咁讲。 我独家讲一样嘢咧，都几都真系场内嘅朋友先知嘅。 系 就系、是、因为我今次。其实好多嘢都好简化，因为疫情关系啦咁。咁、 嗯、 但系有一样嘢好坚持，就系、是、我揾咗一个系好专业啦、好出色啦，同埋好靓仔嘅 MC。咁佢咧就因为佢好专业地事前都同我特登同太太开咗一个会，咁就即系去倾下我哋嘅相识经过啦，有啲咩单位想多谢啦。咁然后佢系完全。冇攞稿上台講咗三個字，就係、是、一啲相識嘅經過，同埋我哋要多謝單位。咁係好多現場嘅朋友都多謝呢個 MC， 話佢真係好出色，做得好好，可唔可以介紹佢俾我識啊？咁樣咁我話得啊，呢、這個人叫波成。 你听苏到音乐啦，就知嗰人系咩料啦。咁 系啦，咁我留意逢星期一至五，讲香港电台第二台啊，五点至七啊， 系啊，有波成同分成嘅苏到音乐就知啦。咁样， 咁所以就要特登去特别多谢波成嘅。 啊，呢啲佢又唔使讲啦，啲算啦，呢啲 系 正业帮忙啦。 唔系，但系亦都真系好犀利嘅波成，你系点样可以？你完全做到咧？一个前辈所讲就系做 MC 系唔应该攞稿嘅。 我以嗰个前辈为目标啊， 系啊，你完全做得到晒嘅。系 冇嘅，咁咪讲讲你个古仔咁，自己去谂嘅嗰啲，因为佢嗰啲唔系啲好所谓资讯性嘅硬料，即系譬如如果系一啲 title， 即系譬如乜乜乜乜委员会咩主席嗰啲，好容易错嗰啲真系记唔到嘅。但系如果以古仔嚟讲，咁咪有啲重点咁样。自己去寫自己去諗嗰、那個、那個 flow 嘅時候嘅話，咁 suppose 都可以記得到嘅，應該 啊，好犀利。 咁呢個係一樣啦。但我覺得嗰一日其中一樣，我覺得幾有趣又關音樂事嘅咧，就係你自己私人搞個咁樣嘅宴會，咁自己都係啲朋友喺度啦。 啱啊， 嗰、那個選曲喎，即係大家婚禮都會諗揀一個咩 playlist 啦。 哇，你又有真係有留意喎、 啊。咁我覺得嗰 日好特別啊， 係啦。即係首先個 playlist 你可以講下點樣設計，同埋即係做。可能你做电台嘅关系，你每一个部分都会拣一首歌，譬如石石会有一只歌啦。 哇，石石嗰只歌不得了啊！ 系啦， 石石嗰只歌系 Mira 嘅辣辣辣辣辣 辣着啦 ，Ignited 啊， 系啦，即系你会刻意去拣一首歌去放翻嗰 part。 系啊，同埋我仲要特登剪咗个头咧，一嚟就咧，即系石落下去嗰下咧，就要辣辣辣辣辣着，咁呢个系。 我老婆嘅 idea 嚟嘅。 係啊。 咁我又覺得好 make sense 喎，好似即係同埋即係通常呢其他人嘅婚禮都會比較係用一個浪漫少少嘅氣氛去帶動啦。咁但係因為礙於我同我另一半嘅性格就本身唔係話咁咩嘅，即係都係比較黐線啲嘅，係啦， 兩個黐線嘅人 咁，所以咧，你會覺得啲選曲係會比較奇怪啲啦，咁所以就會有 啲辣辣辣著 咁樣咯。 咁跟住亦都有 仲有啲乜嘢啊？我都唔記得，揀咗好多唔同嘅歌，即係你會好少聽到一啲大家婚禮上面会播嘅歌嘅， 会有 Sweet Escape 啦， 系啦，会有 Sweet Escape 啦， 即系初头唔为而家，去到大家散席嘅时候，突然间听到呢只歌嘅前奏，咦？ 系啦，即系特登邀请咗好多唱片公司嘅朋友仔嚟，咁我觉得 见证住你播呢只歌俾佢听， 咁我都要播下佢哋而家派人嘅歌。 做咩啫？唔计 AirPlay 嘅，做咩啫？ 唔计 AirPlay， 但系我要俾佢哋感受到嗰份尊重啊嘛，同埋我对音乐嘅热诚啊，所以都拣咗一啲新歌。 所以你拣嗰个准则就系会拣一啲新歌又 sweet 嘅， 系啦 sweet 咯，同埋轻快啲咯。你会听到我都拣好多好轻快嘅歌嘅，其实即系唔系一啲好浪漫，而系几好韧。我会形容系几好韧啦，个 groove 几好嘅一啲歌啦，例如有 good time 啦咁样啦，会有DWBF 啦，有啲系台湾嗰啲吴建晴嗰啲咧 ，All Day 啊咁样咧，同埋林宥嘉嗰啲《自姗姗来迟的你》，咁主要都系好硬为主嘅， 系啊， 嗱呢个系同我自己平时自己中意听嘅音乐取向有关嘅，咁所以就拣咗一啲。即係你唔會聽到嗰啲咩又要燒切乳豬啊咩咩咩咩， 即係上乳豬就唔係嗰啲平時嗰啲， 係啦， 飛天少女朱士丁就唔係呢啲啦， 嗰啲嘅。 特嘅我有一段唔知係咪早拍晚播定咩？我的宣言喎、啊、呢、這個。 系啊，呢、這个系剪嗰阵时， 做咩唔系一事无成咯？ 唔系嗰个唔系早拍晚播，嗰个系嗰、那个系叫做咩求婚嗰个片段。 哦，求婚片段， 迟啲有机会摆上网同大家 share 下啦。咁嗰个系嗱，我要即系事先声明，嗰、那个系我老婆剪嘅，选曲系同我冇关系嘅。然后早拍晚播咧，我都有个惊喜嘅，就系、是、原来我老婆无啦啦作咗只歌。去送俾我，而 Witches 佢系呢个幕后爆笑俾你听啦，当叫做佢嬲咗成晚。 点解啊？ 因为咧佢话点解你即系因为大家都坐喺个席前听个早拍晚播嘛，跟住然后突然佢就有呢嘢佢自己原创嘅歌曲出咗嚟啦，咁咪我事前唔知嘅，佢谂住当一个惊喜送俾我，但系因为当时我个人真系太过 out full 啦，好攰，个人真系 完全冇遗意老婆嘅心意， 完全冇遗意我老婆嘅小心思喺入边啦，我就系觉得啊，只歌几好听、啊，即系知道系我老婆唱嘅， 认得到把声咯， 认得到把声， 你冇认错家姐都算咁啊， 都唔系好嗰下唔系好够胆 firm 系新歌定系旧歌啦咁样。咁就加上个场地好多事情发生，因为好多朋友都会想倾下偈咁样，咁所以就冇留意，佢就翻去嬲咗我一阵咯。佢话点解你少少都唔感动嘅？点解你唔喊嘅？咁样我话唔系啊，我系反应系啲嘢发生得太快，我反应唔嚟咯。咁样咯，咁佢系有少少嬲咗我嘅，咁我都唔知点样 可以安 点样可以安抚佢啦，我只能够尽快识唱嗰首歌啦，我自己背咗佢啦，咁样咯。 唔系，我觉得其实咧，有阵时喺婚礼大家去都会有嗰啲新郎或者新娘送只歌俾另一半咁样样啦。咁我觉得好彩嘅系喺你嘅婚礼上面，你另一半本身真系歌手咁，咁啊有相关嘅保证啦。因为有阵时你会去过一啲婚礼，我明嘅嗰个位系好 sweet， 或者嗰首歌系好定情嘅咁。 系， 但系始终系业余嘅朋友咧。 哦， 有阵时咧，原来都 会争少少咁样，系嘛？所以我哋其实今次都冇乜特别做一啲特别环节嘅。第一就系时间问题啦，我哋要10点就撤退啦，咁样。咁同埋不过佢好落足心机啊，原来佢嗰只歌都真系。找一些行內很專業的朋友仔去幫手做，咁、哦、所以我事後 有 事后啦，事后啦，呢度唔讲啦，呢度迟啲有机会先再咩去答谢佢哋啦。我费事而家讲啦，好似唔系咁好啊。 由翻你自己讲啦。 系啦，呢啲私底下讲就好啲嘅。咁但系即系嗰啲朋友仔都令我好感动，因为佢哋本身啲作品我都好中意嘅。咁、我亦都估唔到，原来系佢哋有份帮手去揼呢只歌出嚟。咁就系。后尾翻到屋企先知道 咯， 系啊，咁我就 太迟咯， 系啊，有啲迟嘅，我都觉得自己。 但你同你另一半有冇啲定情歌噶？即系有时啲听众都会之前譬如我哋有谁冠名嘅时候，都会有听众即系 send 佢哋嘅古仔嚟，哦呢一首歌咧就是、我同我另一半当年可能拍拖嘅时候定情嘅。 有啊有啊，嗰阵时咧我最初同即系因为大家都系因为。對音樂有共同興趣而開始熟絡啦。咁嗰陣時我同佢有一樣嘢，即係啱啱相識嘅時候有一樣嘢，就係我哋會定期交換 playlist 聽嘅、即係我會介紹一啲我聽緊嘅歌俾佢聽，然後佢又會介紹一啲佢聽緊嘅歌俾我聽。咁嗰陣時我記得我介紹佢聽宇宙人，即係台灣一隊樂隊叫做宇宙人。咁咧，我覺得因為宇宙人嘅歌係好浪漫嘅，有一首叫做《浪費一整天》，咁就超級好聽。咁所以嗰陣時我就介紹佢聽。听宇宙人的浪费一整天啦，咁然后听下听下，其实越听佢就成隻碟都中意咗嘅，即系唔系净系嗰一首浪费一整天，佢再听埋嗰啲想把你拍成一部电影嗰啲，因为全部都嗰一隻碟都几浪漫，咁所以佢就后屘就都好中意宇宙人，咁就反而我而家冇佢跟得咁贴，每次宇宙人出新歌咧。都是他話俾我聽，喂，宇宙人有新歌啊，你快啲聽啦咁樣。咁、所以如果你話嚴格嚟講，有冇一首叫做大家定情咁樣嘅歌？其實我會覺得宇宙人都算係。 系 系啊，咁样咯。 哎呀，其实我而家好努力咧，想搵 想搵啊嘛， 唔系想搵一只歌咧，系好啱你哋嘅。 系， 但系我依度搵唔到啊。 就系你之前同其他女仔定情嘅歌， 我觉得都关你事。有宇宙人嗰只叫咩话？ 浪费一整天啊！ 睇到有冇？因为我谂起系终结的巨人啊。 哦，喂， 红莲之公子 唔系讲笑啊， 因为你两个都系关事噶嘛。 系啊，佢好中意红莲之公子噶，嗰阵时仲、要红莲之公子，我同佢系。都即嗰段時間啱啱巨人嘅動畫出嘅時候，我同佢係啱啱相識一段時間咁樣啦。咁係大家都一齊係好鍾意巨人，然後追睇巨人，然後多咗個話題。而紅蓮之公子呢，佢都有將入面嘅少少部分擺咗落去之後一啲作品度㗎。係、呀係呀，咁就 最近啲蝦比人㗎嘛。 冇錯，咁所以係我哋都好喜歡進擊的巨人嗰一啲嘅主題 曲嘅、啊，我都試過有一個女仔同我傾嘅回憶咧，就係、紅蓮之公子嗰啲嘅，但我揾唔切，咁所以咧冇啦，依、這個播唔到啊，播另一隻你擺一個 playlist 頭先都有提過噶， 好啊， 都係新歌嚟嘅，咁、我亦都冇擺落啱啱五點半個 playlist 呢一隻， 最緊要冇擺 playlist， 因為有啲擺咗啦已經，有呢一隻啊，陳卓賢嘅 DWBF Don't Wanna Be Friend。 春季某天清早的细雨，做你养分酝酿这相遇。如你会是水雾，我充当结缘，于深海里抵挡一切霜雪。若是没原因，恐不知得你吸引，这女性物又可爱得很。当初不懂这亢奋，出于那种气氛，爱爱爱，怎么爱都需要区分。如你，已等于我天光天暗，已等于我悲伤缘分，是震撼，是确恨，教我极敏感，已经将我思想底蕴，已早给你。这段故事， 确做法，等等等我担忧。当你已等于我天光天暗，已等于我悲伤兴奋，是憎恨是抗恨，搞我极敏感，已经将我思想底蕴，已早给你不要再等。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批准降低伏必泰疫苗接种年龄下限到12岁。食卫局话参考顾问专家委员会的意见，并考虑新型肺炎对公众健康构成的威胁之后，认为降低伏必泰疫苗接种年龄的效益大于风险，不单止可以保护青少年免受病毒感染，亦都有助他们尽早回复正常的校园和日常生活。当局将会在下星期初公布有关为12至15岁青少年接种伏必泰疫苗的安排。工联会过去一年收到50多宗涉及虚拟货币和手机投资应用程式骗案苦主的求助，估计损失超过1650万元，单一宗最大损失达到300万元，部分求助已经转交警方跟进。有受害人被投资公司游说开户口和入账购买虚拟货币，讹称由日本政府监管，保证高回报低风险，又以积分制度利诱购币，说可以用积分换取免费旅行和自助餐等的奖品，但需要先购买预付卡。受害人之后收到投资公司通知，说日本政府不允许有关虚拟货币流通，需要停止交易，公司亦都需要业务重组，至今未有退款，令到受害人损失共约21万元。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麦美娟话：，骗案苦主大多是退休人士、长者和家庭主妇。疫情下，骗徒转以网上和手机应用程式行骗，要求当局加强监管和执法。港协暨奥委会会长霍振廷话：，香港运动员备战东京奥运的状况不错，心理上亦都好正面。部分运动员仍然在不同的国家争取奥运入场券。他话日本的疫情仍然未受控，相信今个月内赛会将会有更加清晰的指引。对于本港有专家联同其余多国专家发表文章，认为日本政府应该确保奥运所有运动员和工作人员接种疫苗，否则不应该举办奥运。霍振廷话一直有鼓励运动员接种疫苗。台湾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话，当地疫情似乎来到高峰期，但现阶段似乎有比较不好的迹象，需要留意。他话首先是苗栗县新增34宗病例，主要是一间公司内的工人群组聚会。当局已经为有关公司7000多名的员工进行全面病毒检测，并紧急安排工人在宿舍内一人一室隔离，同时积极协助苗栗县安排集中检疫和筛查，希望及时控制疫情。第二需要留心的是年轻人染病比例增加，显示他们可能松懈防疫。 台湾单日新增585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包括364宗本土病例、2宗境外输入、219宗校正回归个案。陈时中话：下星期端午节连假将至，呼吁民众尽量避免翻乡下，购物嘅时候就避免大量群聚，同埋喺商铺内逗留太耐。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日间骤雨减少，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随后两三日骤雨再度增多。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屯门乡事会路的意外清了场噶啦，不过车龙就仍然好长，有待消散。龙尾去到扫管笏同埋龙富路近高尔夫球中心，咁就系较早时咧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的意外已经清了场噶啦，跟住屯门乡事会路的行车线就已经解封，不过车龙有待消散。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建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香港仔消防局。由于北行方向车多，而家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仲需要间封。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排到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慢车，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窝打老道回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那段挤塞，龙尾去到公主道近培正道桥底。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那段车多缓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过了果栏。提一提大家，港珠澳大桥有强风措施，主桥的中快线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80公里，慢线就降至到每小时60公里。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锦田公路高步油站去锦田，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逼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下啦。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生活有我， 科盛啊，你有冇谂过咧平行时空嘅另一个你咧会系点噶？ 我觉得平行时空嘅我应该有好多女仔追之系。总之嗰个时空嘅我咧，应该系一个另一个版本嘅科盛嚟嘅。 就好似一首歌嘅唔同版本一样，俾人嘅感觉都唔一样。 爱恋没经验，今天初发现，要共他见一面，那份快乐太新鲜，我一夜失眠，仍知心里言，问为何共他见一面，像似初恋，默默望着是默默望着那目光似电，那刹那接触已令我都癫，分分钟都盼望能跟他见面，默默地处后亦从来没怨。落上几天，轻快的感觉飘上面，可爱的一个错乱， 版本是由莫文蔚唱的《初恋》，有没有令你想起《食神》里面的那一个他呢？版本不同的玩法有很多种的，可以是由不同的演唱者唱同一首歌，亦可以是好像这首歌那样原唱 feature 另一把声音。 来护航的不获一吻，虐待你的偏太贵，根本跟你不亲， 全部人也替我不忿，劳役半生只奋斗五个指引，但我包容罪加一等， 情愿我奔临先， 等到报复时间也未心软，被你踩在脚尖，亦无法狠心一点，将你恶恨清算，从不会行动，只懂怨，行雷后未见有闪电， 彼此的一世发长恶梦，愿空给芳心睡眠，情愿我不临线， 披上校服来你伟大婚宴，做半天落泪只在你最开心一天，当众叫嚣反面，我竟祝福你两别，人们常替你瞒骗，是我不可爱，我没权抱怨， 总那人想给魔鬼私隐，即使望他有天彻底改变，好心人成坏事，只教他贪得无厌。不管先苦几次，也没后甜。恶人愿你不懂这种辛酸。等到报复时间也未心软，被你踩在脚尖，仍没法狠心一点，将你恶行清算。从不会行动只懂怨，眼泪后未见有闪电。 彼此的一世发像恶梦，愿空给放心睡眠。 想校服来你伟大婚宴，做半天压女子，在你最开心一天，当众叫嚣翻脸。我竟祝福你两别，人民常替你瞒骗，是我不争气，恶习难戒断。 是我不争气，恶习难戒断。 由原唱关心妍 featuring 造声三月 CY， 有呢首 acoustic 版本嘅林。同一份歌词用上唔同嘅编曲咧，系可以交代紧另外一个画面嘅。就好像这首 Sweet Escape 的 Aftermath 呢，似是一个事后的涟漪。 我觉得真与假，顺利到分得到，醉了吗？上我家半夜解大，为何有无多于皮窝跟我跳舞？ Let it flow on a roll， 幸福不需急躁，于是被诱惑容易 oh no， 手中配枪上弹 oh oh，甜蜜肤浅态度，哦，这晚气氛最好。哦、Baby， 别再等，嘴唇别呼吸，夏夜若太黑，谁爱上厄运？Oh, we can have it all， I know we can have it all， cause reality。忘记这废弃国度，我懦弱苦笨， we find ourselves in a sweet escape。 We can sensual sensual sensual。 We can sensual sensual sensual。不怕焦点放空，这段是大步用解放身体接通，将你我冰封解冻， body to body all day， 全部解开啲漏都 OK。 You wanna let's go all the way， 从这个世界永远抽离。哦、放任寂寞被欲火抱紧，快乐太陌生，为何沉沦伤心，有爱为何滚烫，继续卸下防备。 Yeah, yeah， 是快感感动谁体温，夏夜若太狠， 听过张敬轩的 Sweet Escape Aftermath。Aftermath 的意思其中一个解法，就是经历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之后。剛才又讲一些不同版本的音乐，这首歌其实都有两个版本的。一个就是 radio version， 但是通常在苏动音乐就比较喜欢播 full version， 因为可以听到完整的编曲的。听过有逆流最新的作品叫做《网欲》的 original version。 人在不同的团体里面会有不同的状态。就像他咁之前是 Dusty Bottle 的主音。去到而家个人发展啦，两个状态嘅 Carita， 你又鍾意边个多啲呢？ 期待这一拉一扯，一位快高者，何妨暂借一高一低一起放松一些，跳入温暖冒险一些，谁愿让我心野心？我每次打喊路，直到你一照片写暗号，可恶在线吞吐 ，yeah， 可恶用错 signal， no， 忧郁的脸大过心动，假扮中男性为何计数？这一刻我跟你斗高，那一刻我跟你 battle no， 我们烦到死，没有心机，没处可飞，彼此我进这游戏。没头绪，跳断舞法干脆，饮醉试咗变化，无从练习我吗？我教你好吗 ？No thanks and have a good day， 请不要就会 OK， 无聊人等等，遇上人怎得？我们烦到死，没有准备，彼此甚至不想不死，怎叫好？若有人错。集这一高一低一体敏感一些，跳入伴侣冒险一些，谁停止我心野心野、啊？投入这一拉一扯一起踏一些，费一高一低一体敏感一些。 听个 Carita 嘅深夜， 梦到就快头痛，头痛就放空，却踢到两个嗌得面红。我要放假，我要约好友，那阵容跳到攰了，让我当树熊。全人类太难的，我试过报酬验证，喝 house 倾下机也扮型。罪名哦，全部太难的，每位世界世界照应，被风风浪边怪不应，最难的，你别跟我比谁好胜，用我的我不清醒。I wish， 太阳晒快一天很浓，波仔快歌也起彩虹。Yeah, I 听下呢一首系 I Wish 嘅另一个版本啊，另一个生命咁样样啊。陈德荣啊 ，I Wish My Air Remix。 辩方要求判处较轻嘅刑罚，形容事件系善意嘅错误。萧曼并非故意犯法，甚至唔知道犯咗法。萧曼当时认为自己系合法地履行职务，要求法官考虑佢嘅背景，包括冇案底，并愿意接受缓刑。案发在去年五月，弗洛伊德在明尼苏达州明尼亚波利斯市涉嫌使用伪钞被捕，期间被萧曼用膝头压住颈部9分29秒。弗洛伊德多次呼叫不能呼吸，但未获理会，最终死亡。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者以上。此外，预料位于华中的一道低压槽会在明日靠近华南沿岸地区。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彩云集结在高雄之西南偏南大约59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移向吕宋海峡和台湾南部一带。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听日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日间骤雨减少，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随后两三日骤雨再度增多。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新界沙田路去大埔公路上水方向嘅支路近如龙山快线有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近如田苑。就系沙田路去大埔公路上水方向嘅支路近如龙山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去到如田苑。咁而有得賣車咧，喺九龍區龍翔道去荃灣方向，近摩士公園游泳池快線架早前有壞車阻路，而家車龍分別排到觀塘道近九龍灣港鐵站同埋偉業街近常月道，亦都影響到咧清水灣道落去龍翔道方向擠塞，而家車龍排到聖賢中學對開。隧道嘅情況，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嘅龍尾去到近演藝學院，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龍尾就喺香港仔隧道嘅收費廣場。香港仔隧道北行因為車多仍然實施緊間歇性封閉措施。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另外東區海底隧道港島入口東行龍尾喺柯達大廈，獅子山隧道九龍入口窩打路道去獅隧嘅車龍排到浸會橋面，大老山隧道九龍入口龍尾近彩虹隔音屏，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嘅車龍排到近香港單車館。路面方面，喺港島花園道落山近堅尼地道一段擠塞，而家車龍排到上羅便臣道。另外亦都影響到咧堅尼地道去花園道方向嘅交通係繁忙，龍尾喺香港公園。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較早前龍翔道去荃灣方向近摩士公園游泳池快線嘅壞車已經拖滯咗，車龍嘅大消息嘅。而家龍尾都係分別去到觀塘道近九龍灣港鐵站同埋偉業街近常月道。其他的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九龙城回旋处。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的交通比较繁忙，龙尾去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近芜湖街。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在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段的交通繁忙，龙尾接近三圣。咁而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一段的车龙就排到龙富路，过了高尔夫球中心。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青山公路沙涌去屯门，锦田公路高埗油站去锦田，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波城，今次呢位嘉宾咁多经典作品，我就考下你急才，睇下你可唔可以用佢嘅作品嚟写句子俾佢哋。 今日呢一句食得非常之好，听住咯。 星星月亮陈飞扬，成女声合唱二十首真心真意。 喂，你唱得好心虚喎。 欢迎我哋今日骚动音乐嘅嘉宾系有陈飞扬啦，同埋女声合唱今日嘅代表潘超彤嘅，你哋好。 耶耶 ，Hello，Hello， 有冇咧？超彤就知我哋嗰、那个即系呢个咁嘅传统啦。飞扬听到系咪有啲拗头啊？ 我尝试理解佢，佢系咩嚟？我想先问，之前嗰个星星月亮系咩嚟？ 星星月亮陈飞扬，其实我哋食咗一首歌名落去。 星星月亮太阳，你嘅作品。 哦、oh, ，OK， 系啦，我差啲唔记得咗 呢首系At Seventeen 嘅作品， 系啊， 移民嗰阵时， 系移民嗰阵时， 系啦，咁跟住我哋就食咗个名落去，因为我哋本身谂住揾歌词、啊，其实女声合唱食嘅嗰一句即系 K 歌之王嗰句， 啊、 唱二十首真心真意，我哋好快谂到啦、啊，但系又想用你嗰个名陈字或者个杨字，可唔可以食到歌词？跟住谂下谂下，咦，唔系个歌名《星星月亮太阳》呢首歌本身就可以摆到落去咯？ 你应该有趣地啊，我系谂到嗰套电影。我是想不起自己寫的歌了。 不是因為輝陽真的太多作品 寫得太多 了。太多了。那除了剛才那句話我們真的有實物送給你的。 哇 這個是給輝陽的這卷呢就超同代收啦。 我有個字的。 就是剛才那兩句我們就找我們監製卡文呢他就寫了出來送給你們的。 你喜歡呢是可以放上 stage 的我們是不介意的。 我們不介意我不介意你拿去周圍拍照啊那些。是 啦是啦。放在後台掛在這裡。 可以做一 對 啊！呢、 啊這 個 係啊，我哋係真係一對咁樣去諗嘅、啊，即係亦都可以貼近翻你哋做緊、啊。 我哋一間係啦、啊，我哋一間要影幅相。 首先，今日難得兩位上到嚟咧，因為其實係輝陽佢同埋女聲合唱 upcoming 會有一個 show 啦， 係 就係呢一個嘅 人來人往啦， 人來人往咁啊，喺呢個女聲合唱首次喺紅館嗰度開 show， 所以點解咧要特登寫一句女聲合唱二十首真心真意咧？好明顯就得一個目的嘅啫，就係撮個 playlist 出嚟啦啊！ 同埋 係咁簡單， 二十首咧咁。 係啦，我紅館一定唔止二十首嘅，二十首我太低估佢哋啦，係咪先？ 係攞嚟撮 playlist， 撮 下兩位先。 哇！好犀利喎，你好犀利喎，呢、這個佈局係真係好驚人，我冇諗過入嚟會有咁嘅佈局。 係 我 撮 playlist， 不如我哋先講個概念 或者個主題上面啊，呢、這、一個 其實呢個 show 係冇諗過搞嘅，係我開。第二次 show 嘅时候，最后一日嘅 show 嘅时候咧，就系我去过场馆嘅时候，就突然间谂到一个 idea， 就系、那个 idea 系一道桥嚟嘅啫，我唔未知系咩嚟嘅。咁突然间我就好多歌去 connect 到一个古仔出嚟。咁我不嬲都喜欢系，如果我 announce 个 show 咧，我系要 make sure 嗰无论歌同埋 story。is good 咁我先做嘅，但系有趣地，我落到嗰个场馆咧，我已经系有晒整个 show 嘅故仔喺度，咁所以我先系喺 last 嗰场呢、這个系2018年嘅时候，咁我就 announce 咗我哋第三个 show 叫人来人往，其实系咁样嘅。 咁、哦、你话系喺即系 last 嗰场嘅时候，即系去嘅途中，你有呢个画面有呢个谂法，咁系几时再同一班女声合唱？话俾佢哋听，系咪完咗场就话俾你听？ 直成喺个台度讲嘅，阿拉斯 嗰 一晚， 嗰下先， 嗰一下， 哇！ 最后完 show 嘅时候， 系 佢哋系完全冇谂过系会有 last 个 show 嘅。 我哋一路其实 第一場同即係兩場，我哋都係抱住一個心態，今次係最後一次啦嘅心去唱嘅。咁即係完咗第二場之後，陳輝陽， 你叫陳生都得嘅，叫 陳生， 翻嚟平時叫佢嗰啲。 陳生即係就上台，即係講嘢，跟住我哋先，佢先宣布嘅。咁所以全世界都係非常之 surprise。 即係一有呢個消息嘅時候，有冇已經即係即刻追問陳生？即係阿輝陽去啊？點啊？呢個 show 今次喺邊度搞？喺有啲咩嘢嘅內容？會係點樣嘅咁樣？ 嗰時有冇講嘅？ 我冇問你喎，有冇人問你？ 我有人問嘅。咁其實係我任何創作都係，我任何歌都係嘅。我只需要三樣嘢，我就知道呢樣嘢 work 唔 work。但我要諗得好清楚。Beginning、middle、and the end 係 咁，所以。中間點樣 figure out 咧？即係對我嚟講唔係一個問題，但係呢三個係最重要嘅。咁所以我係好快已經 figure out 到呢三樣嘢係啲乜嘢。所以同埋有一個最重要嘅，我哋當時諗住喺麥花臣度搞嘅。所以咧，我哋係想喺麥花臣做一個第一次做四面台嘅呢個 concept 喺度。一開始係咁樣嘅，咁係會好 interesting 喺麥花臣度起道橋。而是四面台嚟嘅，點解佢要四面台？有原因嘅，其實嗱，譬如你坐喺東邊，其實西面發生係咩事？我哋每日，譬如你行嗰條路或者經過一條橋，可能你都會見到同一個人嘅。其實，你每日都撞到佢咧，你多少少有 curiosity。呢人做啲咩嘅咧？你會估呢個人做啲乜嘢，或者係佢嘅 background 係啲乜嘢啊？当你睇我哋喺呢条桥发生嘅故仔嘅时候，其实我都话你坐喺东边嘅时候，其实西边你唔知嘅。 系， 当坐喺西边嗰啲人，佢就会知道西边嗰人做啲乜嘢。你明唔明啊？咁佢个 interesting 嘅点就系呢度，就系关于喺个桥嗰度发生，即系人同人之间嘅友情嘅故仔。其实就系一个咁嘅故事，系、 哦， 但系冇谂过经过嗰阵时系2018。2019、2020，我哋个 show 其实系 delay 过三次嘅。我哋嗰个 show suppose 咧，应该喺2019年嘅2月14日做嘅。 OK， 我哋刹停佢咧，就系其实差唔多系一月尾。我已经知道开唔到，其实一月中我已经知道开唔到。即系好多好难过 moment， 即系讲真，即系咁，我一路都喺度 struggling， 即系我哋个 show 系点咧？咁样，咁啊。但系對我嚟講，最支持係我當然係我哋所有嘅成員啦。我令我最感動嘅呢次演出咧，你哋喺 poster 見到嘅所有人都會喺翻我哋個 show 裏邊。呢個係好難嘅事，呢個係最難嘅事。一二就係即係對我哋不離不棄嘅支持者，佢基本上我哋好少人退飛。咁所以即係呢兩點喺由阿 Lang 少嘅 show 到而家，我哋准备开红馆呢个 show 嚟讲，对我系最感动嘅呢两样。 咁啊喺即系超同嘅嗰边，即系同可能其他女星合唱嘅成员嘅时候，即系面对住啱啱讲嘅不断改期啊，自己亦都有自己 schedule 可能要夹灯啦。你哋嗰个 side 嗰个状态系点样，或者你自己系点？ 其实陈生一路都有系同我哋讲，就话系一定会开嘅。即系无论如何，就算要褪期，都系一定会开的。咁所以。我就默默咁样等待咯，等待我就默默咁样等待好消息咯。但我觉得中间有嘅，即系有一个好似即系有啲 drop 咯。我见大家即系都会觉得啊，会唔会好似团火都有少少息息地啊咁样中断。但系咁就一收到消息，仲要咁呢、這个咁刺激嘅消息，就系知道系红馆之后，就大家嘣就 着翻晒啦即刻。 我想问系当时啊，辉阳系一个点样嘅情况底下，同你嚟宣布我哋转去红馆做呢个消息嘅咧？ 嗰阵时我收到个消息嘅时候，我系同另外两个女星成员一起嘅。咁我听完之后，我就你哋有冇睇Facebook 咧？我哋个系啦，出咗呢、這个有冇有段录音嘅？呢啲錄音係我嚟嘅，其實 哦， 係真份，係 你可以開翻俾大家。 即係講嗰一句 what the， 嗰句都係你嚟嘅， 係我嚟嘅。 OK。 咁尖叫就係、是、即係嗰個係真實反應嚟，即係我一聽到啦，即係我哋聽緊個錄音，跟住我係第一個反應就是、what the。跟住我就攞你聽嗰啲尖叫聲，就係我將個電話攞去佢哋嘅嘴邊，跟住佢哋哇！ 我補充少少嘅，喺佢哋尖叫之前 係點啊？ 其實我係發咗 message 喺 group 嗰度嘅，咁就係、 我就將我哋個 show 嘅名同埋呢一次嘅日期同埋地點啊鋪出嚟。咁我好括住咧，就係你冇睇錯，我亦都冇寫錯。 一個好重要的部分即係、就是、女星合唱嘅嗰一邊啊，超同嘅呢一邊其實你第三代， 第三代 係啦，但係即係翻翻去可能最初嘅時候，你入去嘅時候就應該係咪玩即係上一次流淚嘅嗰個階段？你用有冇回想翻就你同飛揚嘅呢個相遇嘅故事？是怎样 的？你怎入嚟的？ 我不知道。 你不知 道？太多女人 你怎入嚟的？是个 by the way， 人来人往的， 因为人来人往的事。 你快点告诉我你怎入嚟的。 只有个 audition 嘛，Facebook 呢 post 出 Facebook 的，跟住就招募。 好似系喎，公開招募咁樣有十個問題。 Really？ 你係咁入嚟㗎？ 係啊，跟住我就錄咗條片，就 send 咗過去俾你哋咯。 Okay。 但係嗱，我覺得你唔記得嘅，不過我懷疑我自己係 waiting list 入選嘅。我懷疑啫， really？ 不過 點解你懷疑啊？ 因為我第一次收到你嘅message 係12月26日 Boxing Day。 哇， 即係你好似送咗份禮物俾我咁啊！跟住咧，咁、 okay。 但系，点解我有纯粹点解我有呢个猜测？因为我第一次去 rehearsal 嘅时候，原来佢哋已经即系开始咗一两次，咁、 哦、 即系所以我头嗰两次 喺 度、哦。不过嗱，我唔知呢个纯粹我猜测嚟嘅啫。 嗱，我都可以分享下大家系即系点样 audition 入嚟女星合 唱。系啦， 即系其实我哋系应该 audition 过两次定我唔记得，你当两次先啦。其实一次都有几系有几百人嘅， 系 咁究竟系？点样筛选嘅咧？我都问过呢个自己呢个问题，究竟系我点筛选嘅咧？咁我只可以答 I don't know。点解我答 I don't know 咧？就我系曾经试过，我哋系 miss 过一啲唱得好好嘅，因为我同阿指挥有份拣嘅，即系我唔敢讲我冇份拣。OK， 我梗系有份啦。咁但我话呢个唱得好好，点解佢冇份噶？咁咧，大家的答案就话 we miss it， 系 唔知点解咯？好多人嚟唱又走，嚟唱又走，即係好多唔同嘅人。我哋過往而家最出名嚟我哋女星合唱阿雲喺我哋女星合唱 啦， 即係都係人來人往啦，古仔下人來人往啦。我只可以講咧，都係其實係上天安排佢入嚟，或者上天安排佢走嘅。其實，即係所以我係好難答到究竟係哇係咪要唱得好，梗係要唱得好啦。即係呢個 一定要啦， 係 first priority。我哋永遠都係 first priority。 係 關於你唱得好，咁係咪唱得好入到嚟？又唔係喎。咁因為其實係我哋係有個款嘅，我哋慢慢即係你聽我啲 recording 你就知㗎。 係 佢已經有個款喺度嘅， 融合咗一把聲咁樣。係 啦 係 啦， 嗰種。 咁所以我諗我唔知，可能係你嗰次就係、是、我哋剩翻個位係。咁究竟系边个咧？咁我哋揸住有几个人，究竟边个咧？咁我突然间有个 idea 就系，不如等一下咯。 哦， 咁啊 ，Sally 就等啊，你等乜嘢啊？咁啊，我等一下上天局话系边个啦？咁样，咁我佢自己都唔知系等咩。咁 end up 我唔知嗰个点解会系你啦。 我都唔知啊。 缘分， 原来大家都系 缘分嚟嘅， 人来人往啊。 所以你发现系即系好多嘢其实系。上邊安排咗我哋一齊喺度，尤其是呢一個 show， 係 你唔覺嘅咩？我哋所有人一齊係有一個 bond 喺度嘅，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係非常我最珍惜嘅其中一樣嘢。 咁、okay。 超同係喺即係呢個女星群當中嘅其中一員嘅時候，嗰種嘅 bonding 你自己又有冇？即係你而家諗翻係啊，其實我哋點樣樣慢慢行到而家有嗰種咁 close 或者好一體嘅嗰種感覺。你自己喺女子群当中， 其实我觉得，因为本身嗱，我哋要不停咁样去排练噶嘛，咁其实本身排练呢件事就系大家要好 focus 喺同一个目标，然之后去 perform 一样嘢出嚟。咁我觉得经历咗咁多次嘅呢一个，我叫做又唔系训练嘅，我唔知即系经历咗咁多次呢一种模式嘅 rehearsal 嘅 bonding 嘅一種活動啦，其實叫做 係 之後其實係好難唔會大家係靠得好近嘅，即係因為你係一個藝術嘅 performance 嚟噶嘛，咁、當你牽涉到藝術嘅時候，你係要 go deeper 去你先可以 express 到嗰一樣嘢，咁當你一齊去 去高 deep 然去 express 一件事嘅时候，其实somehow系做紧一种深层次啲嘅 bonding 咯。 可能系因为声音上本身大家会追求嗰种嘅一致性嘅 harmony 啊。 咁你嗰个成个人嘅状态各样嘢，大家系 feel 紧成间房里边嘅人。 系因为我哋要，其实我哋系咁多个人啦，但我哋其实做紧同一件事噶嘛。 嗯。 咁如果有一个人唔系做紧嗰一件事，呢件事就会做得唔靓咯。 OK， 咁点提嘅人来人往呢一首歌嘅本身承载住嘅故事系点样样？本身佢古仔都好出众啦，即系佢讲紧就系情侣拍拖嘛，而佢一路系被抛弃嗰个人，咁然后就歌嘅下半部分个 music break 之后咧，然后跟住佢抛弃人咯。 嗯， 咁所以其实就系、基本上就系由我原型嗰个 idea 去。創作呢個歌就原來係 A 同阿 B，B 同阿 C，C 同阿 D， 咁但係呢件事即係經過林夕嘅手，梗係即係昇華咗嗰件事啦。咁樣，咁佢原先係關於嗰個歌嘅一個細嘅故仔，咁有細嘅故仔咧，即係點樣擴充到去我哋整個 show 大嘅故事？咁呢個已經係。我都话呢只歌已经系二十年前嘅歌嚟，系眨下眼咁嘅。其实就系可能我又觉得，冥冥中注定咗呢个细嘅故仔系会喺我大嘅故仔里边出现，你明白？咁所以、即系有时创作系咁样嘅，即系创作系一样，即系好奇妙嘅事。即系我系最 grateful 咧，即系最感恩嘅。有时系我好中意 idea 呢个词，知唔知？即系 idea 好似一个灯泡咁，你挞挞，咦佢着、 嗯。 咁但係你唔會永遠你撻佢都會著有盞燈喺度，但係我係好幸運就係我撻親佢都有燈著，我就會覺得係如果我撻佢有燈著咧，我應該係 share 俾即係所有喜歡我作品或者音樂嘅人去分享呢個感受咧嘛。咁我唔排除會有一日我撻佢唔著嘅，咁可能嗰日我就唔會再做創作咯，即係我會咁諗。 只想。 听过有陈辉阳成女声合唱的《人来人往》，我们先听一节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批准降低伏必泰疫苗的接种年龄下限到12岁。食卫局话参考顾问专家委员会意见，并考虑新型肺炎对公众健康构成的威胁之后，认为降低接种年龄的效益大于风险，不单止可以保护青少年免受病毒感染，亦都有助他们尽早回复正常的校园和日常生活。当局将会在下星期初公布有关为12至15岁青少年接种伏必泰疫苗的安排。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召集人刘泽星说，数据显示疫苗对12至15岁群组有显著的保护作用，儿童接种之后产生的抗体亦都较成年人高，副作用和成年人情况差不多。台湾新增364宗新型肺炎本土病例，219宗校正回归个案，再多17人死亡。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话：，疫情似乎嚟到高峰期，但现阶段似乎有比较唔好嘅迹象，需要留意。他说首先是苗栗县新增34宗病例，主要是一间公司内的工人群组聚会，当局已经为有关公司7000多名的员工进行全面病毒检测。第二需要留意的是年轻人的染病比例增加，显示他们可能松懈防疫。陈时中说下星期端午节连假将至，呼吁民众尽量避免回乡下，购物的时候就避免大量群聚和在商铺内逗留太耐。世卫驻越南代表说，越南当局发现的变种新型冠状病毒不属于在英国和印度最先发现的变种病毒混合体，只是最先在印度出现的变种病毒株的一部分，伴有其他的变异。根据世卫的定义，目前越南并没有出现新的变种病毒混合体。不过这名代表强调，最先在印度出现的变种病毒株非常危险，因为有高度的传染性，传播速度亦都非常快。世卫早前说，这款变种病毒目前已经蔓延到至少62个国家。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日间骤雨减少。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随后两三日骤雨再度增多。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沙田路去大埔公路上水方向支路近住裕隆山快线的交通意外，而家仲系处理紧噶，龙尾排到去愉田苑。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啦，近住摩士公园泳池快线嘅坏车就拖走咗啦，而家西行荃湾同埋上狮隧嘅龙尾啦，就排到去星河名居。另外沿住波打路道上狮隧嘅龙尾就去到近沙福道。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 龙尾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接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收费广场，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线还是需要间封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在柯达大厦和太古城，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两边入口的龙尾分别就去到宝顺路和翠屏南村对开。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哋系阿普同阿茶， 阿普，点解我哋要做人口普查嘅？ 阿查，人口普查得出的全港和分区资料可以知道需要增加多少社区设施和医疗服务，还有其他范畴的社会需要。 那几时开始啊？ 普查会在今年6月至8月进行，记住参加啦。上 census2021.gov.hk 了解啦。 普查数据助香港规划发展前途创。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过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生活有我， 陈飞扬成女声合唱二十首真心真意， 陈辉阳同埋女声合唱嘅代表潘超彤都嚟到咧，咁一如以往，我哋骚动音乐咧都系要估啲嘢嘅，因为佢哋都带咗一只歌俾我哋， 就系争气啊！ 系啦，呢首争气咧就系、是上一次喺医馆佢哋开 show 嘅时候嘅一个现场录音版本 嚟嘅。 咁我波成都会一样啦，我哋都会估一啲背后嘅古仔啦。 系啦，我哋听完之后， 系啦，就抛砖引玉，又抛佢哋讲多啲古仔俾我哋听啦。 好难估啊，原来 系啦，系几难估嘅。咁但系我首先估咗先啦，因为咧，喺上次个 show 度听到争气咧，对于我呢啲少男情怀嚟讲咧，即系争气真系唔系净系俾女仔听，我要讲，但系少男都啱听。系啦，咁所以我估点解上次喺呢个 show 度会最后有女声合唱版本的争气出现到，其实是陈生阿辉阳都应该有被这班女仔感染到，就是可能这班女仔都有曾经讲过、可能很喜欢这首歌，或者可能摆在他们身上那份 energy 是很适合的，所以决定有这首争气的女声合唱版本。 我想估嘅就係，因為呢一首歌我去聽，特別即嗰啲女聲嘅重唱咧、好似係咁多隻裏面，即係我喺串流平台聽呢一隻，好似係複雜性最高嘅一隻，因為特別去到 chorus 嘅時候，即係個重疊好多啦，而且速度快啦，咁所以我覺得可能係喺你唱或者係去編排嘅時候，呢一首歌 難度係應該係最高嘅一隻嚟嘅。 咁啊，呢個時候我哋交俾輝陽去幫你揭曉。嗱，如果唔係嘅，你直接話 大大力 ban 落嚟， 係啦，大大力話錯，完全錯咁樣就得㗎啦。係啊， 我其實可以一次過答曬， 好啊， 兩個都錯， 即係錯曬係嘛？ 其實你兩個講嘅嘢都係啱 哦，哇！難得啊，波星，好難得， 係有原因嘅， 係 其實因為答案可能有二十個， 嗯， 係你兩個講嘅呢個叫做二十分之二咧，都係正確嘅， 嗯， 咁可能我仲有其他十八份喺度，都係可以。你去猜度佢究竟系咩？佢点解用呢个歌或者呢个歌本身咧？其实系我成日觉得一个好嘅作品咧，任何作品都系我自己听都系啊。佢唔会得一个答案嘅，佢有好多一个答案嘅。我最近先系翻听 Whitney Houston 唱歌，我问咗自己个问题：究竟佢里边佢嘅歌声有啲咩喺度？哇！我可能我 come up 咗最少四五个答案喺度啦，自信啦。骄傲啦，威严啦，你明唔明啊？即系你系 come up 咗好多嘅嘢喺佢嘅 vocal 里边先成为佢嘅啫。咁只不过我哋普通人做完一个字就系、是，佢真系唱得好啦。 系 啊，你明唔明啊？咁即系其实头先你讲呢两点系嘅，都喺有喺里边嘅。咁尤其是啊，头先你讲嘅一点就系关于好多重唱嗰、那个。喂，其實你諗下，如果你真係要表達爭氣呢樣嘢咧，佢你嗰個自己個 mental state 啊，你要好強壯先得，啱唔啱先？你爭氣唔係咁樣，係啦，咁樣你明嘛？ 係， 咁所以咧，佢係一層一層個氣魄點樣搭上去啦。同埋如果你再細心再聽咧，呢只歌係好少嘅，呢個係我要讚我哋女聲合唱嘅女仔啊，同埋我哋個。Conductor Sanders 啦，呢一個係轉咗兩次 key， 喺中間喺最尾嗰個 chorus 最勁嘅 chorus 嗰度，咁呢個係難度係好高嘅，即係本身嗰只歌難度已經非常高嘅，即係其實我好多歌咧，我做完啲歌有個習慣咧，就係我唔聽翻以前啲歌，咁、因為我攞翻啲歌出嚟聽嘅時候，即係我聽阿容祖兒真係犀利。 嗯， 即系 remind 翻我究竟佢点样录呢个歌，其实，咁然后到我哋女星去 interpret 呢个歌嘅时候咧，即系因为嗰个 Arrington 系唔一样咧，同埋我哋系有28个女星，其实 系， 咁所以加上即系好多嘢，你再重新演绎佢，亦都唔一样啦，咁所以。多谢你哋，你两个答案都是全对的。 哇、哦，好难得，好有趣。 俾次掌声你啦，波成， 好难得， 得答啱。 但有冇得讲翻少少，即系争献呢一首歌，即系先讲当年去创作嘅时候， 原作系啦，作嘅 嗰阵时，你仲记唔记得系 点样出嚟嘅？ 呢个好感动嘅，即系你问起我，我有讲下咯。我好少同人讲，我谂差唔多系第一次讲、我谂可能系你第一个问咯。呢个系因为我失恋啊嗰阵时。 哦， 即系你争气啊要。 其实系林郑写俾我嘅呢个， 咁系咁嗰阵时系 我冇同人讲过嘅，呢个我第一次讲嘅、 有曲先定有 词先？呢个亦都好问题嘅，我都唔怕过，有冇联络啊？ 突然之间问啲唔关， 我即刻唔敢出声嗱，你 喂我可以，即系可以，我可以咯，即系。系咯，冇乜嘢，我都觉得冇乜嘢。但系对当年就好有嘢嘅，当 系即系可以嘅意思系唔会主动话 block 咗对方嘅联络，不过唔会主动咁问咁解嘅意思。 我唔怕你问嘅。我唔会咯。佢你就算冇乜问题嘅呢个，因为第一就太耐啦。Come on， 20年前啦，歌已經，所以係冇乜嘢，但反而就係我成日覺得係你嘅創作係嚟自生活嘅， 係 呢個係最重要的一點。就唔係我見到好多人寫歌就係行埋去 keyboard， 我諗下今日寫咩先，或者我 jam 啲歌出嚟，唔係嘅。所以我當時我最記得寫嗰隻歌嘅已經係要係咁，已經係要講呢樣嘢。即係嗰陣時呢隻歌。做完之後，其實我係買飛機票去咗冰島嘅啫， 即係諗住散心嗰種狀態嚟嘅， 係啊， 療傷 係咯。咁嗰陣時即係話，即係處於一個失戀嘅狀態。咁然之後，個人 emotion 好到，跟住就喺屋企裏邊就去 寫咗呢個曲咁啊？係咪一個咁樣嘅？我覺得幾有趣喎！ 唔係因為我唔係好記得究竟係點、嗯，但係因為而家呢個歌即係已經做咗出嚟啦。其實整隻歌我最喜歡、最 surprise 我自己都係我而家聽翻咧，唔係個 chorus 咯， 嗯， 係個 B 段。所以我哋而家呢一個合唱版本，我將個 B 段擺咗去頭噶嘛，我出咗兩次噶嘛， 就係想知 啊， 如果天逼要我就 冇錯啦， 原來有個咁嘅原因 嘅。 如果天都逼我爭氣，離去大概不會死，我退出，但求大家歡喜，無謂到最後不生不死。 林夕去写呢份词俾你嘅时候，系佢系听咗你首歌啦，知道埋。 唔系，我最近佢好似嗰阵时佢，因为太耐，佢都有类似嘅，唔好鬼理佢啫，即系嗰只啦。 男人之间都系咁样噶。 系啊， 出边咁大个心林， 冇错，类似系咁啦，啱啊啱啊，我记得啊，有少。 OK， 佢又唔系好似马佬佢出边咁大个心林， 但系个意思系咁。 佢咪喺个歌词写晒啦，即系出嚟啦。其实就系啦。 去到阿容祖儿手上嗰阵时系。有冇印象是最後點解會交俾阿祖兒咧？將呢首作品係 哇呢、這個冇啦，太冇印象。但係哇呢、這個歌唔係呢個歌係一定係一定，因為我 每一隻歌我都係 telemix 寫俾所有人。其實我而家都係、哦，我好少會有一隻歌係我本應寫咗喺度俾阿邊個，阿邊個冇要咧，跟住我俾咗第二個人。我係極少嘅。 OK。 同埋我寫歌，我有個習慣咧，我任何 start 隻歌咧，我唔會寫多過一隻嘅。 哦。 個原有原因嘅，即係因為咧 idea 係會。它是會流動的， 嗯嗯， 如果你困住在一個 idea 度咧，佢危險是咩咧？就是你 start 寫嘅時候咧，你 start 你自己唔知道會寫咗去邊嘅，即係個意思咩叫唔知道寫咗去邊咧？係個邏有可能個邏輯性唔統一，亦都有可能係嗰個氣氛唔統一， 嗯， 亦都有可能嗰樣嘢根本就唔好，佢唔好可能係你 start 一開始唔好，亦都可能中段唔好， 嗯嗯， 但係有趣地咧。如果你一 start 開始係寫 modern one song 咧，嗰件事咧，哦，你可以你呢個咧就擺咗去 B section 嗰度， 嗯， 咁 B section 咧，佢可以 start 咗另外一件事喺度， 哦， 啊，你明白？ 明白。 咁所以佢有趣就喺呢個方面，但係咧，我又極少咧，我寫完一隻歌咧，我當呢隻歌我 OK 咗，我俾咗嗰個人咧。下面嗰啲歌咧，我係會俾第二個人嘅。寫暗湧已經係咁樣嘅， 啊、 我係不少，原來係不少嘅作品係類似係咁樣嘅。 嗯， 但係我即係一路我會喺度咯，即係會喺度。但係有時因為你個思想好似個圖書館咁噶嘛。 係啊， 啊原來係我創作咗以後某一隻歌咧，佢某一段會去咗去嗰個歌度，而我自己唔記得咗。 哦，嗯、即係就會將啲嘢搬下搬下。 係啦係啦，咁但係咧，佢有個亦都有個好處咧，就係話咧。咁樣會令到你嘅作品咧好嘅嘢先流到落嚟咯， 所以咧 DNA 咁， 係冇錯，佢唔好嗰啲基因佢會排走佢。 OK， 咁我想查一查咧，咁星星月亮太陽即係去翻送俾你嗰句，其實佢裏面係有一啲你之前作品，譬如暗湧啊、黑夜不再來啊、明日有明天嘅一啲影子喺裏面。嗰陣時寫呢個星星月亮太陽，你仲記唔記得係咪？是一种刻意的摆法啦，定是怎样去有这一首歌？ 哦，那个是属于那时我跟艺术节做了节目嘛，叫十二金钗嘛，那个是另外的玩法来的。那个就是我那时很喜欢看红楼梦的，我想试一下做一个新的十二金钗，究竟是怎样的，就是我要讲十二个女人，十二种不同的女人。 是。 那其实呢我们是 start 了找了十二个 director 先的。我而家睇下嗰十二個 director， 我哇真係匪夷所思，即係呢個係 dream team 嚟嘅。有邊個做 director？ 有夏永康啦，夏永康就係拍《花樣年華》呢個劇照嗰個啦，鄭秀文啦，佢 direct 第一條片係喺我 project 裏邊，古天樂啦，direct 第一條片係嘛？ 咩事啊？咩事啊 ？dream team 啊， 真係 dream team。 係啦，阿 sa 蔡卓妍佢 direct 第一次嘅電影究竟係咩啦？有彭浩翔啦，有林夕啦， 而家要約翻呢一班人， 我唔記得你好難約翻曬呢扎人出嚟啊！而家 當時如果你買嗰個 CD 係有埋嗰只 DVD 喺度，你講緊星星月亮太陽咧，就係高輝，邊個高輝？高輝就係嚟緊有套古天樂嗰套叫《明日戰記》，咪未來。 嗯， 系唔系话科幻片嗰个导演嚟噶？ 系， 咁佢系鬼眼，佢系鬼眼做特技嘅。 O K， 咁所以嗰阵时系佢谂咗个古仔先， 卖火柴的女孩。 系啦，咁我然后就去创作音乐，所以系有啲唔一样嘅嗰阵时个 project。 咁但其实即系喺女声合唱里边嘅时候，去拣一啲歌，辉阳系咪去拣只歌出嚟都会讲少少嗰只歌嘅古仔俾你哋？即系好似啱啱咁样会讲下啊，我当年呢只歌点，定系其实冇呢个过程嘅通常？ 是純粹看住個譜嗱，你唱翻個 session 啦， 嚟啦，快練啦，練完我哋下個禮拜一集合咁。 冇今日咁多故事聽嘅， 唔係我咁講啦。 未講啫嘛， 佢咩啫？ 你加入得遲， 佢哋咧， 我遲 ，OK。 佢哋 係我冇。 我哋每一次 concert 咧，佢哋等待我詮釋整個 concert 嘅故仔咧，就係最重要嗰一晚嚟嘅。每一次係啊，因為點解咧？其實係因為我要等佢哋成個 program run 曬先，即係每一個細節做曬，咁我先可以由頭到尾好細節講曬成件事究竟係點。因為如果我好快講曬成件事咧，其實咧你係會 lost 個 focus 喺個細節嗰度。咁、 okay. 所以個不嬲就係我哋個 concert run 到去，佢哋知啦，到某幾晚就。 就嚟了啦。 真係去到臨尾嗰，我諗show 前一個星期到啦，咁、 啊、 就會有一個環節，就係會由陳生去將成個即係成個 concept、成個故事咁樣講翻出嚟、 哦。 所以今次我哋都未正式聽過。 你哋知啲嘅， 知啲咯，知個朗咯。 都好啊， 系啊， 起码有个朗， 啱啊， 系咁噶啦。 最紧要就系练好你嗰部分先， 都好啊， 系 啦。 咁争起呢一首喺你哋唱嘅时候去、去夹啊等等嗰时，嗰个过程又如何呢？因为啱啱都讲到，真系会好多重唱有嗰种情绪嘅时候。 因为咧，我系唱 alto 嘅。咁我覺得難度，我覺得 soprano 勁啲咯，即係我 respect 啊，我已經 pay my respect to 呢個 soprano。 咁你 alto 做 supporting 都好出，咩叫做我先解釋一下大家咩叫 soprano 同 alto 先。soprano 咧就係唱主題嗰一 part，但係又未必係嘅，有時會走來走去嘅，但係主要啦。咁 alto 咧喺個 supporting 喺下面咧好重要嘅、即係好似個基石你打得唔好咧，佢唔會好聽嘅， okay. 因為佢唔和噶嘛件事。 明白， 係啦，咁所以 Denise 咧就係佢係下邊嗰 part 下面 托住 人， 係啦係啦係。 即係如果用樂隊嘅概念去解釋，可唔可以就好似呢個吉他同個 bass？ 冇錯， 好嘢，好嘢，好嘢， 都勉強解 釋。有關啲音樂性嘅例子啊，頭先我哋 都係喺呢個位度扮一扮叻哦。 咁但係譬如喺超同嘅身上，譬如上次上嚟訪問嘅時候講係屬於自己嘅流行曲嘅嗰種。咁但係喺參與女聲合唱同大家去夾嘅時候，我諗應該嗰個分別都 係啦，係好大分別嘅。其實因為要嗱，即係因為係一個合唱團嚟噶嘛，咁所以。其实嗰、那个如果讲个声音上是大家要好 blend 埋一起，咁所以我是不能够用我平时唱流行曲的嗰个质地去唱的。咁同埋指挥 Sanders 佢都会好即系好细腻咁样去执，譬如哪两只字你是要点样去 express 啊，点样都唔系净系大细声噶，即系好多。技巧上啊，情感上嘅嘢点样去细致地做呢？咁嗰种细致嘅程度系惊人嘅，可以做到。 嗱，我俾少概念俾啲听众，咩叫我哋要执嗰啲字咧？ 系 就同罚抄系一样嘅。 嗯， 如果我拣两字咧，你不停系要你写嗰两只字，系好痛苦嘅事嚟嘅。吓、咁所以佢比较似系罚抄。咁大家听众有啲。 系， 即系有啲 concept 关于 冇咁惨嘅， 系咪？ 抄惨啲， 佛抄惨啲啊！ 我觉得佛抄惨啲啊。 O K， 咁啊，即系啱啱呢个访问大家听到啦，即系陈芬仁成女声合唱嚟紧嘅，即系第三个 show 呢个人来人往个 concept 啊等等啊，大家知道啦，亦都预祝你哋 good show 啦，今次，今日再次多谢两位 多谢晒 ，thank you。 只好怪贪心人。 至少半次。 七点前听过有陈飞扬成女声合唱的《最后的歌》，听日见，拜拜。